C. Listen to the dialogue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一， 你计划在台湾学多久的中文？ 还没决定，大概两年。下面哪一个是对的？ A. 他决定学两年的中文。 B. 他已经学两年的中文。 C. 他打算学两年的中文。 二， 今天下课以后，你要做什么？ 我先去吃东西，再到图书馆看书。下面哪一个是对的？ A. 他先吃东西，再去上课。 B. 他先吃东西，再看书。 C. 他先看书，再吃东西。 三，月美，你是怎么来学校的？ 我先坐公车，再坐捷运。安童，你呢？ 我走路来的，我家在学校附近。下面哪一个是对的？ A. 月美先坐捷运，再走路来学校。 B. 安童家在学校附近。 C. 安童坐公车来学校。 四， 我常常一个人去逛夜市。 今天下课以后，我跟你去。 谢谢，可是我今天晚上有事。 下面哪一个是对的？ A. 女的今天下课以后不去逛夜市。 B. 女的每天都去逛夜市。C. 男的今天晚上有事。 五， 伯母做的菜又好吃又好看。 谢谢，你会做菜吗？ 会，可是做得很难吃。 下面哪一个是对的？ A. 女的不会做菜。 B. 男的妈妈很会做菜。 C. 女的做的菜好吃，可是难看。